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林少侠领衔，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龙子驾到》， 铃声剧房制作，喜马拉雅授权播出。第96集，水妖王发出了一阵狂笑。 月溪公主，你的龙族在召唤你吗？你们还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吧？啊！ 月溪惊疑不定地望着他。此时此刻，陈城外的贵宾席已是一片混乱，各海的龙王都在召集各自的龙子龙女退出比赛，速速返回自己的海域。因为凌渊海的水妖族人突然集体起义，现在已经控制了海域内各个城镇。其实这个比赛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不对头了。龙子龙女们进入陈城不久，就有很多黑沉沉的暗影慢慢聚到陈城的上方，缓缓地游走。那些是被未知的力量吸引来的灵魂，海底沉睡着无数的灵魂。自古以来，不知有多少人被大海吞噬，可是他们不是应该安安静静的在海底长眠吗？是什么惊醒了亡灵呢？亡灵们只是无声地游走着，龙王们尝试着驱散，但并未起到作用。好在亡灵除了使海水变得更加寒冷之外，并没有什么别的举动。尽管这样，龙王们还是惴惴不安的，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凌渊海龙王的脸无疑是最沉的一个。陈城里传来怪异的沉闷巨响，龙王们纷纷议论，但谁也说不清的是什么声音。等了一阵，有一些龙子从城门中走了出来，龙王们纷纷上前询问城中发生了什么。龙子一脸茫然，他们在城中转了大半天，只见到一些破房子，什么也没有找到啊。龙王们更迷惑了，这时候却有纸镜城留守的士兵跑来报告，纸镜城中的水妖族突然造反，已经控制了水晶宫和整个纸镜城的兵权。凌渊海龙王龙母脸色大变，又有凌渊海各个城镇的信报传来，水妖造反了。造反啊！龙王们顿时一片惊慌，各海的龙族几乎全体都集合在这里了。他们的海域的水妖族如果同时造反，于是纷纷召唤各自的子孙速速回海稳定大权。陈城神殿内，水妖王的声音透着狂热， 你知道凌渊海中有多少水妖族人作为龙族的奴仆生活在各个城镇中吗？我们的族人已经渗透入了龙族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就在十几分钟前，所有水妖族的族人都已接到我的命令，突然起誓用我族特有的迷魂术制服身边的其他水族，现在已经掌控了整个凌渊海，而唯一能与我们对抗的三位龙子全都趴在这里，命不长久了。 月席苍白了脸，结结巴巴的， 你造反？ 没错。 老死鱼，快放他们走！ 某城又在叫嚣了，正说得得意的水妖王忍耐地闭了一下眼，沉声道， 带他们走，不要等我改变主意。 月席急忙又去拉里，又被他给挡开了。 带他们两个走。 梨子， 橙子大声喊了一声， 记住人的话，跟他走。 望着橙子明亮的眼睛，梨的蓝眸中悲痛泛滥，滴滴飙出一句， 你又要抛弃我？ 橙子的眼眶顿时酸涩起来，又急又怒的，死梨子，这叫抛弃吗？这时候情况紧急，自己好不容易争取到机会，水妖王随时有可能想出对付自己的办法，改变主意，没有时间跟黎真论抛弃不抛弃的问题了。 于是橙子甩出了一记重磅炸弹。 是，我不要你了，有多远走多远了。 看到黎的眸光瞬间暗淡，橙子心口仿佛被刀剜了一下。黎抵挡月袭的手忽然变得软弱，就被月袭的咒术给束缚起来。水妖们让开一条路，任由月袭把三人迅速地拖走。黎的眼光始终没有离开橙子，他的身影消失在门侧的那一刻，黎看到橙子的嘴角浮现出一个欣慰的笑容。 月袭公主，他们三个就拜托你了。 黎听到橙子清亮的声音传来，水妖王一步迈到橙子面前，挡住了橙子望向门口发呆的眼光。 好了，你的目的达到了，现在你把精灵交出来，可以回到祭台了。 我不交。 什么？ 水妖王脸色一变。 我自杀，我才不要死在你这种败类的手里。 水妖王轻轻抱起，感觉放走三个龙子那是个错误，他咬牙。 也好，那你就给我快些。 橙子磨磨蹭蹭地往回走，迟缓的脚步让水妖王看出他又在打鬼主意了，于是冷笑一声，打破了橙子心存的侥幸。 哼，你以为我的法术杀不了你，又想出什么新花招吗？告诉你，从这里到沉沉出口还有很长一段路，到处都是我的兵丁，我给你一分钟，如果你还不爬回祭台，将那把尖刺彻底刺进去，我保证他们三个死在路上。 橙子的动作立刻迅猛起来，利落地攀到祭台上，举起那柄尖刺就刺，又停顿了。水妖王刚刚看到一丝曙光，又被阴云遮住，捏着拳头忍无可忍。 又怎么了？ 我怎么知道我死了以后你不会出尔反尔又把他们抓回来呀？ 算你没傻到家。 不过他面部的表情维持着相当中肯。 我是那种背信弃义的人吗？ 你是。 橙子明明白白的用眼神回答。地下的吼声越来越刺耳，地面震得跟五级地震似的。水妖王果断举起手来，威胁地看着橙子。 你若是还不动手，我的手一落下，卫兵们立刻要他们的性命。 说着手虚扬了一下，橙子大叫一声。 不要。 这一回合橙子输了，他只能用自己的性命赌水妖王的很不靠谱的诚信。他闭了眼，最后嚷了一句。 死魔鬼，我咒你吃了我，拉肚子。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同样有意思。